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川粤鲁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4D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收场。 八王千岁赵德芳率领开封府老少英雄在晋王府审讯群贼。当然了，审讯嘛，就得审头头。这个穿黄袍的和尚就是个头子，但是这个家伙铁嘴钢牙，怎么打他也不招供。后来房叔安和冯渊两个人出损主意，往他的伤口上倒咸盐水，这招可够损的，把这和尚疼的是鬼哭狼嚎。但是还不说，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，牛，真牛你的，哈哈，你不是不说吗，咱再换个新招，去到厕所拿便桶，连稀的带干的给我弄一桶来，我给他吃点败火药。这方渊领着人张罗起来，大伙一听，这什么刑法呀，都不敢乐。方叔安这么说呀，他真这么干呢，这不是假的。正把这桶粪弄来，黄袍和尚一看坏了，再不说这个罪可受不了了。方叔安呐，我就变成厉鬼我也得掐死你。废话，你说吗？说不说现在就吃败火药了，这就摁鼻子要灌。黄袍和尚没办法了，是口打鼾声，哎，并非老僧出卖朋友，事到如今实在是没办法了。 说吧，怎么回事？ 好几个记录的给记，和尚报了名了，他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八角台有个法王寺，他们一共弟兄3人，他是老大，人送绰号叫黄袍罗汉，叫慈光。他2师弟叫红袍罗汉，叫慈祥。3师弟叫青袍罗汉，叫慈恩。这是法王寺著名的3僧，手下还有12大弟子。他在口供中承认，他接着古月和尚和昆仑僧的信，让他们马上赶奔京师，住在晋王府。 联络江湖的朋友，其中有黑风寨的七煞、骆驼岭的十二街、三山五岳的好汉等等，一共是80多人。古月和尚跟昆仑僧让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就搅乱京师的安全，有了机会就要搞暗杀，重点就是开封府的包大人、枢密院长院严查散、督察院长院范仲宇、大理寺正堂温彦博、刑部正堂杜温辉，包括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，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。把这些人杀完之后，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把四弟仁宗给杀了。大伙一听啊，这条计策可够歹毒的，这记录这是一字不落，刷刷点点全写下来。方叔安接着问马家强，你们还想干什么？ 我都说了，这一次到安庆宫我们就想杀八王，利用这个机会把开封府的人也斩尽杀绝。 哎，等等，我问你，在这个京里的你是最高的头啊，还是有比你还说了算的？你们怎么平白无故想起来刺杀八王？ 不不，我不是最高的头，他还有 谁？ 说啊， 你小子要想不说，我可当时就给你灌粪汤。 啊，好，我说，那就是册立的贵妃娘娘温玉香，她是我们的最高首领，我们干什么都得听她的。 方叔安一看妥了，看看八王，八王瞅瞅两旁的人，心里这个亮腾劲儿就甭提了，要的就是这句话。方叔安接茬问，这个温玉香怎么回事你清楚吗？ 料之一二， 我就知道此人叫九花娘，为什么得这个绰号我就不清楚了。他是天竺国国王格里格丹派来的，直接归古月大和尚指挥，古月大和尚向他怎么交代的我不敢过问，总之我们得听他的，他叫我们杀谁我们就杀谁，叫我们不动我们就不敢动。就因为他告诉我们了，说八王嘛把白玉瑞给救了，要在安庆宫审问白玉瑞，说形势对我们不利，因此才指派我多多的带人去学习安庆宫，不问男女老少，一个个都斩尽诛绝。哪成想半道杀出那个孝天王白春，因此对我们损伤很大，我们没办法这才逃回来的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等黄袍罗汉慈光说完了，把他带下去，又把红袍罗汉慈祥给带上来了。这慈祥受了重伤的，瞎了一只眼，叫徐良拿镖给打的，但是说话还蛮清楚的，没动刑他就如实地说了，这口供啊跟黄袍罗汉慈光没有大的出入，因为说都是真的。青袍罗汉叫徐良给宰了， 当然那就没法问了。然后又带了几个重要的贼寇，一审讯，口供全都合牙。但是又有个新发现，这些人的嘴中咬出一个人来，叫小北斗金奎亮，在被抓的人宠中有他一个，他就是九花娘温玉香的丈夫，把金奎亮给带上来了。这小伙长得挺帅，不过呢就在洞里头叫这辣椒烟给熏的，眼睛跟水灵的差不多。把他带上来之后喝了口水，徐良、房祖安接查审问，这金奎亮也没顽抗，把所知道的事情都说了。他是这么说的：我跟温玉香结识还不到二年，温玉香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，人送绰号九花娘。据我所知，为什么叫九花娘呢？别看她年纪不大，已经嫁过九个人了，故此得了这么个绰号。到我这是第十嫁，挪到仁宗皇帝那是十一嫁。 你说啥？你就说你，不行说别的。 是，哎，总而言之，他不是个好东西，我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我们俩是瘸驴对破磨凑在一块儿。要说是夫妻，还不如说就是打火的，因为我们做的案子太多，在中原无法立足，故此漂洋过海去投靠古月和尚。因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他是我们本门户的一个师爷，我们是他徒孙。到那之后，古月和尚满招待，后来呢把我们夫妻就找去了，商量着把温玉香给四弟仁宗送来，叫他来结佛缘，诈称是天竺国国王格里戈丹的九女儿。一开始我不同意，我说那费那事干什么，干脆我进皇宫把四弟仁宗杀了不就得了吗？他们叫我试试看，给我开了个地址，就是这晋王府，到这儿找晋王召集。究竟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不清楚。果然我拿着古月和尚的手书到了东京之后，受到晋王召集的热情款待。那一日晚间，我夜入皇宫前去行刺，结果没得手。怎么办呢？我就把十二元辰炉给偷出来，现在这宗宝物还在晋王召集的手里头。我一看行刺不成，二次返回天珠见古月和尚交差，古月和尚这才按原计划行事，才把温玉香画了个名叫达达梅尔，说她是天珠国国王的九公主，以结佛缘为名把她送到东京。没想到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，四弟仁宗贪淫好色，才册封他为贵妃娘娘。这温玉香在皇宫里头主要的是能把皇上给迷住，离间君臣之情，借助四弟仁宗的手把他周围那些文武官员斩尽诛绝，而后温玉香要逼着四弟仁宗写相书纳顺表，推倒大宋的江山社稷。我知道的就是这些，没有半字虚假。 画过 十个手印脚印全摁上的，然后把他压进去，又审了几个人，一看基本都差不多，用不着耽误功夫了。霸王爷 赶紧把众人召集起来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。 怎么的？ 这事儿可不小啊，应当见四帝仁宗如实起奏，看看这回皇上还有什么可说的。那么晋王赵佶是皇上的玉帝，皇上不传旨没法审讯，你又打不得又骂不得，那得龙楼御审吧。不过从目前掌握这些材料来看，那已经远远超过估计的那个数，这要拿到皇上的面前，看来是绝对有作用的。只要把女贼温玉香再给拿下，这个案子就算了结了。但是这些犯人是至关重要，徐阳跟蒋平一商，让孝天王白春、日月飞景、小太保钟离领着500军兵在这看守，另外还看着这个晋王赵佶及其家属，严密封锁晋王府，不准走漏任何消息。八王千岁赵德芳带着徐良、蒋平、房叔安众人起身赶奔皇宫。到了后宰门这儿，义侠太保刘世杰、校门郎君沈明杰在这等着，因为这是徐良跟蒋平安排的，让他们在这堵着，看看有没有行径可疑的人。一见面，刘世杰就说：“二位，我们真没白等，抓住三个。”哦，蒋平眼睛一亮，什么样的人？一名宫女，两名太监，他们都是奉了梅娘娘所差赶奔晋王府打探消息的。一开始是个女的让我们抓住了，没过半个时辰又来个太监也叫我们抓住了，过了两个时辰之后又一名太监也叫我们抓住了。经过初步审问，他们都如实招了供了，就是奉了梅娘娘所差上晋王府打探消息，现在人在咱们手里。蒋四爷点点头，大功一件，把这人可都保护好了啊，将来好作为人证。 是，我们明白。 八王爷在场也都听见了，就这样跟黄门官说清楚，要求见皇上。这个见四帝仁宗啊，太难了。但是八王千岁说的比别人要容易多了，就这样还等了一个多时辰，有名太监跑出来说：“万岁口旨，请八王千岁各位英雄赶奔乐善宫。”等进了乐善宫啊，一瞅四帝仁宗居中而坐，那位贵妃娘娘在侧坐相陪，看模样她不知道外边发生的这些事儿，因为事先严格封锁消息，就怕叫她发觉。宫女太监占了两大溜，四帝仁宗一看八王千岁来了，欠身离座，乐了乐：“王叔，一旁落座，谢陛下。”蒋平众人见驾，仁宗一挥手，两旁站下。皇上还寻思没事呢，问八王：“王叔，但不知搜查晋王府可发现了什么吗？”吾皇万岁洪福七天呐，多谢神佛的保佑，我们这次搜查晋王府收获可不小。八王说到这儿，偷眼睛看这梅娘娘，就发现这梅娘娘这脸刷就有点变色了， 但是这个人很老练，表面上仍然还是挺镇定。四地仁宗接着问：“ 哦， 王叔，你们都发现些什么？快些奏来，陛下。您先看看这个吧。”说着，把口供单往上一递。皇上一瞅，咋这么一大骡子？摆到龙书案上挨篇看呢、啊。没看了几篇，四地仁宗这模样就变了。 威、啊、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难道国有此事不成？陛下，您问谁呀？这可一点都不带错的。您看看，这是九个人的口供，说的都是一个词儿。至于下一步怎么办，要请旨定夺。 仁宗转过脸问梅娘娘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别人都管你叫温玉香，管你叫九花娘？莫非你是个女贼不成？” 温玉香汗出来，但这家嘴还挺硬：“ 要陛下，这是哪里刮来的邪风啊？这都是血口喷人，绝无此理。什么叫温玉香？我一概不懂。” 徐良噌就窜起来了：“ 你个王八绿球球，少抓大板蒜！事到如今，你就是铁嘴钢牙，想不认账也不可以了，还不赶紧自备其父，在万岁面前认罪，把你所有的罪行向万岁如实的说清楚。” 房叔安把小片刀拽出来：“你臭娘们，你算折腾到头了，还不认罪，等待何时？” 蒋四爷也喊：“怎么，是等着我们拿绳拴你啊，还是你自己老老实实服绑？” 文玉香一看事的如今， 真相大白了，怎么说也白扯了。这家伙是恼羞成怒，一咬他的牙关，砰，把外衣脱了，像个魔鬼一样伸着两手是直奔四地仁宗，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。干什么？他也不想活了，他要把仁宗给掐死。这下可把四地仁宗吓坏了：“啊，救驾！”徐良一抖手，就是一支镖啊，因为事先他所做好准备了，正打的温玉香的肩头上，砰！温玉香疼痛难忍，一手捂肩头，拧身就跳上高墙。这家功夫真不错呀、啊！他刚脚丫子粘到墙头上，徐良一刀手，第二只镖又到了，砰，打腿肚子上了。这下削的可挺狠，温玉香身子一晃，从墙上摔下。房叔安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，往上一闯，一脚蹬住他的后腰，乒啪就几个嘴巴子，拧胳膊把他给捆上。雨林四位也都赶到了，一方面看着他，一方面救驾。再看四地仁宗脸儿都绿了，豆粒儿大的汗珠子往下直淌啊！刚才虽然没掐怎么地，但把脖子上的肉皮给啃下两块去。贵为天子，哪吃过这亏呀？因此四地仁宗连怕带气，好悬没归了位呀、啊！烦了，烦了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儿？简直仁宗都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后来他头脑冷静冷静，不可否认这都是事实，特 别是文曲星，最后狗急跳墙这一手，他更明白怎么回事了。仁宗是勃然大怒啊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把晋王连这个鬼女子以及一干的贼寇全都推到外面凌迟处死。”这阵他急了，八王赶紧奏本：“且慢，陛下不可鲁莽。虽然这些贼罪大恶极，就凌迟处死也死有余辜，但是有很多事情还没弄清楚呢。比如说，温玉香怎么来的？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格丹为什么这么办？事关两国外交的事情，您不弄清楚行吗？那个古月和尚究竟怎么回事？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赵吉除了窝藏这帮贼之外，还干了哪些勾当？你还没问呢，就这么稀里糊涂把他们杀了啊。另外白云瑞被屈还冤呢，现在脑袋上还顶着官司呢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请万岁你休息片刻再做决定。 哎呦，都把我气糊涂了， 王叔所言极是，到了现在仁宗是追悔不及呀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啊，他也顾不得自己的尊严了，拿着脑袋咣咣往桌子上撞，大家还紧拦着，房叔安比谁咋呼的都凶。哎呀万岁，善保龙体，善保龙体。其实他心里头这高兴劲儿甭提了，心说你使劲撞才好呢，撞疼了你才明白。头两天你也太不像话了，什么人的话你也听不进去，你简直变成了个殷纣王了。哦，现在后悔了，撞破了，活该。大伙儿左拦右劝，仁宗不撞头了，但是把脑袋上也穿了好几个小包，把御医找来给上药，还得包扎。仁宗是追悔不及呀。仁宗一想啊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受的这个委屈太大了，因此传口旨请白云瑞得安慰安慰。但旨意传下，白云瑞一听，哦，真相大白了，你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我呀我还不去了呢。连选了三次，白云瑞抗旨就是不来。大伙儿一看得让皇上下台阶啊，不管怎么说那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啊，因此徐良亲自到安庆宫来请。见着白云瑞，徐良说：“兄弟，千不看万不看，你也看到死者的份上，劈了鬼韩天锦，小义是爱虎，粉子杜陆贞都为你为国捐躯，小元霸鲁世杰、柳金杰、柳玉杰都死在贼寇的刀枪之下。兄弟，别的你全甭管，难道你就不想给这六个人报仇不成吗？等将来报了仇，哥哥陪着你一块儿辞官，你看怎么样？”白瑞气哭了：“三哥，您说的有理，小弟遵命。”就是 彩票。 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四弟仁宗赵祯做出6项决定。头一项，给白云瑞冤屈昭雪官复原职，费了不少劲呐、白云瑞说什么也不干。那小伙子性娇气傲，多咱受过这委屈啊。可经过徐良、蒋平等人再三苦劝，云瑞这才答应来到乐善宫参王拜驾。四弟仁宗欠身离座，来到白云瑞近前，用双手相搀：“孩儿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父亲，全怪朕一时糊涂，听信谗言。孩子，你就原谅孤家吧。孤这将赔礼了。”说着话一躬到地。您看那在封建社会啊，那皇上至高无上，那皇上没有不对的事，做错了也是对。那么他能认识到错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白云瑞行礼，这也就是够巧的了，把白云瑞感动的也哭了。云瑞往上叩头，君臣的关系这才和好，云瑞官复了原职。仁宗的第二项决定，通过大家的介绍知道新出世的小英雄叫孝天王白春，单棍战百寇给解了围了，没有白春这事儿麻烦了，传下旨意选白春。刘世杰、沈明杰到晋王府替代孝天王，白春这才赶奔乐善宫。等见着皇上之后，四弟仁宗仔细一看，哎呀，老白家竟出漂亮人物，可这小伙长得这个水灵劲儿就甭提了，比白云瑞、白玉堂又高出一头。仁宗越看越喜欢，亲口加封孝天王白春是3品带刀御前护卫，在开封府效力当差。其实白春捡着了，像当初的蒋平、徐良那都立过多大的战功啊，皇上才加封徐良3品带刀御前护卫，那蒋平挠了这么多年才挠到3品。你看这白春来的是时候，刚一见面一句话，3品带刀御前护卫，为什么呢？这仁宗也是有意这么做，好安慰白云瑞。白春叩头谢恩，这也官一下子一步登天了。仁宗的第三项决定，为死的6小超度亡魂。小元霸、鲁世杰、柳金杰、柳玉杰、小义士、爱虎、粉子、嘟嘟真、霹雳鬼、韩天锦，全用上等的棺椁成殓， 然后要修坟立墓，所有的花销全由国库给支付。另外发现国币躺银18万两，安慰家属，每人死后还要进封一鸡。这个举动可也不小，咱就不必细说了。皇上的第四项决定，把晋王赵佶以及抓住那帮贼都定成死罪，押到刑部大牢，找专人严厉看管，等着其他的匪徒全归案，再一并处置。因为留着还有用，你知道还能出什么事儿？这第五项决定，仁宗越想越憋气，向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格丹提出严重抗议。有这么办事的，想要颠覆我大宋。现天竺国在半年之内必须给个答复，不然的话，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天竺国承担。这派使臣怎么交涉，咱不必细说。这第六项决定，仁宗刷旨，翟成、徐良、白云瑞、开封府老少英雄赶奔东海小蓬莱，捉拿燕光大法师古月、昆仑僧、金灯剑客夏遂良，特别是这个古月，非抓住不可，带到东京开封要严刑审讯。皇上做出这六项决定之后，大家是闻风而动啊。那么话好说，事情不那么简单，光处理这善后就折腾有半个多月。安些别的事咱不提，单表蒋平、徐良、白云瑞老少英雄等回到开封府，一看经理的事情基本差不多了，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捉拿这些犯人归案嘛，这是最难办的一件事儿。哪个是好抓的？那夏遂良谁碰得动？大伙碰头研究一下怎么办呢，还得邀请朋友帮忙，让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带着四名先生，光这请帖写了有1000份，凡是在大宋管辖下三山五岳的英雄，水旱两路的豪杰基本都请到了，其中有专门的人骑着快马赶奔冰山北极岛，聘请封上人雪珠莲亲自露面，又派专人赶奔四川峨眉山，请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亲自出头。而且请帖上说的明白，这回我们赶奔东海小蓬莱，很可能要跟武圣人于和接触，您要不露面，恐怕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啊。另一封请帖送到少林寺，聘请8大名僧，这个咱就不必一一都说了。原来当初给开封府帮忙那些人全请到了，就有一点请简生标的明白，无论如何在5月初5之前要赶奔云南昆明府东海镇，不见不散。你说这一点要不规定可不好办。请柬发出去之后，蒋平跟徐良又一商议，开封府留下斩南侠、河妖胡志化、双侠丁兆兰、丁兆慧，大和尚武深、 在这儿看家。愚者的英雄带着龙鞭信票海捕的公文起身赶奔云南。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呐、啊。一句话到了昆明了，在昆明府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起身赶奔东海镇。哎，这镇脸还真不小，那有上千户人家，两三趟大街。等老少英雄进了镇之后，得打店呢、啊。没有安身地哪行啊，正往前走着呢，对面来了一伙人，为首这人四十来岁，看了看徐良，又瞅瞅白云瑞，赶紧躬身施礼，哎呀，各位留步，倘若我没认错的话，您咯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徐三将军吧，这位是不是小达摩白云瑞白将军？徐良和白云瑞不认识他，啊，你是谁？啊，小人姓葛，叫葛三。你看见没？十字街路北有座店房，叫马家老店。我奉我们马掌柜的所差，前来迎接各位高人。你们的住处全给安排好了，各位跟我来吧。云瑞看看徐良，徐良看了看云瑞，什么意思？在这时候得多加谨慎，萍水相逢并没见过面，上了当怎么办？但是徐良又一想，这是白天，街上那么多人，谅他也不敢说谎。这是谁给他送的信儿？给我们店房都安排好了呢。这个马掌柜的又是谁呢？到那块看看再说吧。因此徐良点点头，嗯，拖掐带路， 是。 这人转身领着大伙走，到十字街这儿了，果然路北有一座大殿，金字牌匾马家老店，贴着大红的对联，门都开着，有那么二十几人在门前那儿待着，看这意思等着徐良他们。就见这葛三就喊，掌柜的，各位啊，开封府各位上差驾到，都来了，我给接来了。可这有人起哄，还点起了炮竹，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，好嘛，这顿鞭炮把周围的人全给吸引过来了，简直跟千佛头一样，是拥挤不动。那掌柜的亲自来迎接，见着徐良和白云瑞一躬到地，二位将军，老朽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和徐良一看认得啊，那马掌柜的闹了半天就是你呀，人送绰号双钩大将马宝成，原来是云南昆明府镇南镖局的总镖师马大侠。这回徐良和云瑞才放了心，马宝成跟大家见过之后直手往殿中相让，等到了里边大家坐下，马宝成招呼着赶紧打净面水，大家梳洗已毕，落座吃茶，马大侠用手一指，各位看见没，我这座店整个给你们腾出来了，没有外人，你们说话也方便，行动也方便，一共大的小小是18间房子，够用不？不够用咱再租用民房。徐良一乐，太好了，这我们可省老了劲儿了， 请问大侠客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呢？ 哎呀，你们一离开京城啊，我就知道信儿了。这话没有腿儿，但传的是最快不过呀。听说你们奉了皇王圣旨，敢奔东海小蓬来碧霞宫捉拿金灯剑客夏随良归案，全国都知道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一想，你们要上东海小蓬来，必须得到东海镇，你看这离这最近，你们到哪儿不得住店呢？正赶上我开店，它不合适吗？所以从那天开始，我这就不留其他的客人，把所有的房间全都粉刷了，瓦也串了，保证不带漏的，让各位舒舒服服住到我的店里。另外我跟钟馗还说，我是分文不要，谁让咱们是本门本户呢？别的忙我帮不上，这个忙还是可以的。大伙都乐了。这马宝成这人挺好，关于经理那些事儿，人家不敢问，怕徐良、白玉瑞他们疑心。等到晚上，马宝成请客，因为他是清真贵教的，所以大家吃饭呢，一色儿都是牛羊酒席。在酒席宴前，云瑞问他：“马大侠，您离着东海小蓬莱最近，您听着什么风没有？最近碧霞宫有什么动静没有？”“ 有。” 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事儿，哎呀，最近能有半个月了吧，这东海小蓬莱可忙活上了，每一天都有客人呢，差不多也住到我这个店，但是我这不招待客人，他们转一圈就另投别处了，就这样我了解到情况，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请的人也上千名啊。听说巫山的四圣、漠北十二杰、南海十大魔、昆仑山老四绝僧，哎呀多了，都陆续赶到小蓬莱。我这么估摸着，大概是给你们准备的，这可是一场凶杀恶斗啊。我二位将军，咱们是自己人，你们别挑我的理，我真替你们担心呢。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咱自己人的锐气。听说现在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公然跳出来帮助夏随良，他们手下又有那么多的爪牙，很难对付啊。二位将军，无论如何你们可不要麻痹大意，要依我的意思，你们来这二十几位啊，最好别碰他。我相信你们也请了不少高人，等人凑齐了，觉得有把握了，再碰他也不为迟晚。当然了，你们神机妙算都有一定的安排，我作为局外人呢，也就是费这么几句话，听不听在您了。马宝成说完了，陪大家接茶吃，等吃完了即游戏撤下。马宝成说有事儿出去。徐良是大拿呀，分批声开封府的办差官集合，大家全到厅里头。徐良当众宣布， 就把方才马宝成所说的情况跟大家讲说了一遍。现在是4月21，离着5月初5还有很多天呢，大家一路疲劳了，哪也不准去，就在殿中休息，任何人也不准到街上惹事生非，更不准没有命令赶奔东海小蓬莱陛下宫，哪一个要捅了娄子绝不留情。白云瑞也重申了一遍，干什么？等着老少的英雄，5月初5大伙都在这集合，别没事找事儿。大伙看得出来，徐良跟白玉瑞夹着120分小心才做出这个决定的，可见事态是如何严重啊。大家散了之后，把屋子都耗好了，开始休息。这个西部大头鬼房树安跟孝天王白春他俩住的一屋，对床当间有张八仙桌，这屋上干净劲儿就甭提了。可没事儿呢，他们就唠闲嗑。因为徐良规定不准随便上街，他们谁也不敢离开店门。你看头两天好好缓缓乏还行，过了两天这觉也睡足了，也不乏了，就感觉这太寂寞了，因为这帮人都是好动不好静啊。白春就问房树安，我说方大哥，咱们是堂堂开封府的官人，带着海捕公文来抓贼来了，放着贼不抓，在这儿住着空费时日，不怕人家笑话吗？老实说，我真有点待不住了，我真想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开开眼。另外呢，我想看一看谁是于和于九莲，他为什么叫武圣人，他不是人，他不怕揍，我就不服那个劲儿。另外我还想看看一共有多少贼，都什么模样，他们是怎么计划的，怎么对付咱们，咱们应该怎么办。你说这么多的事儿，不闻不问就在店里天天睡大觉，这谁受得了。房叔安乐了，祥兄弟啊，你呀愣得很呐，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，出生的牛犊不怕虎，将来叫虎咬了你就该害怕了。你没看出来呀，我干老我老叔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？就因为他们非常慎重，不能等闲对待，咱们现在是面对强敌，懂吗？强敌呀、那金灯大剑下随凉，那可了不得，就他那功夫，咱也不是捧人家，咱来这30来位呀、你白给，到不了人家跟前儿，甭抓贼，就叫人家把咱抓了。小兄弟，你还别不服气儿啊，叫你忍着，你干脆就忍着。方大哥，你说话是不是有点太悬了？我哪悬？你说什么？我们来这30多人到不了下随凉的边儿，这话不悬吗？一点儿都不悬呐！你是没赶上，当初9老会阴灯，10老会阴灯，那都什么人？是你我能比得了的吗？才把他给抓住啊！你看咱这帮人，你数一数， 逃出我干老，我老叔，我你之外，那不都是饭桶吗？这也就是我房叔安呢能到小蓬莱转那么两圈，别人啊出都出不来。这房叔安说着说着又吹上了，可把白春给气的。我方大哥，咱俩别耍贫嘴了，我去跟我老叔说说，我老叔要乐意的话，咱俩去一趟怎么样？ 上哪？ 碧霞宫啊。你久闯江湖，经得多，见得广，我又有能耐，咱哥俩配在一块儿，一把锁一把钥匙，你说有多好呢？ 行， 你要能讨下这个差事来，哥哥我就舍命陪君子，恐怕够呛。 不一定，我去找他去。 白春晚上睡不着觉，塌了这鞋找他老叔来了。白云瑞跟徐良正商量事儿呢，一看白春进来了，云瑞让他坐下，他没敢坐。那封建时代那礼教多严呢、啊、在叔叔的面前，长者面前，他哪敢坐呀？但他也没走，白云瑞就知他有事儿。 春儿，有事儿吗？ 叔叔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想跟您领教领教。 呵，说上文词儿了， 什么事儿说吧。 咱们来了好几天了，一天一日三餐，吃饱了就睡大觉，没事就养肥膘，我看有点太叫人别扭了。我的意思呢，我打算讨令赶奔东海小蓬莱去探探去，总比在店房里待着强。万一咱们能得着什么好消息，对将来捉拿犯人也有好处。不知道叔叔同意我去，不同意我去？白春乐乐呵呵的，像孩子在大人面前耍娇似的。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白瑞就站起来了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啪，狠劲一拍桌子，把白春吓得一蹦。叔叔您怎么了？混蛋！白春呐、啊，你是不是觉着你挺了不起呀、啊？嗯，你这一出事，大闹安庆宫，单棍斗百寇，皇上当众加封了你的官职，大伙见着你全都挑大拇指，你是不是就觉着你神乎其神，有点了不起了？ 没有啊，叔叔，那我可没有。 有，就冲你今儿晚上说的话，你就是这么想的。你根本就没拿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放在眼里。 孩子，你才出世几天呢？你浑身是铁，能粘几根钉？那东海小蓬莱是好碰的吗？要好碰，我们干什么在这儿那么待着？ 回去吧，往后不准再说这样的话。 是。哎呀，白春觉着这个委屈劲儿就甭提了，撅着嘴回到自己屋里了，往床上一躺，一句话不说。房叔安一看就明白了。 你乐什么？ 哎呀，我乐你呀、啊、你说素素静静一单有多好呢？你没事找事挨骂了吧？我老叔吵吵那声我在屋都听见了。其实骂你骂的非常对。 方大哥，我心里不服劲儿，骂我也不服。 那不服你打算怎么办？ 怎么办呢？我偷着去。 哎呦，你这胆子掏出来比倭瓜个还大，比我还大。你偷着去，就你老叔